生活听到就喺呢度，今日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其实咧，今朝早大家都咁开心，突然间会有个大升市嘅同时间咧，咁啊，即系系呢个689嘅答问大会啦，咁样样。咁啊去咗呢、這个即系立法会，咁啊好难得、哦，见到啊呢、這个曾主席发烂渣、哦，吓、啊、咁原本咧我哋今日咧都想即系揾阿曾主席过嚟嘅，不过佢又唔 Q 理我啦，即系系咪？咁啊佢可能又亦都好忙啦，咁啊下个礼拜亦都谂住即系暴力家会，但唔关佢事嘅，呢、這个财委会就系要。暴力家会呢就是要通过呢、這个 即 系创科局咁样样。咁啊即系阿四方好兴喎。 边个四方啊有。 咁仲有边个四方啊，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我哋。 呢个特首发问大会啦，咁啊即系你。 第一段啊。 间抽起条筋，叫你开多13节啦，咁大家就同意，主席亦都要批准，咁市民就会觉得啊，原来立法会咧就系、是、行政长官嘅奴婢嚟嘅，佢叫你做乜你就要做噶啦，咁样啊，立法会嘅尊严去咗边度啊？行政长官话同我哋有个新嘅合作关系，系咪真系讲大话呢？我已经再问过我哋财委会嘅秘书，就知道咗个决定。咁當然我哋唔會覺得好奇怪啦，因為經過個甩碌事件呢，我相信啲保皇黨呢亦都唔夠膽呢係再次甩隊㗎啦。咁但係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立法會議員都知道呢，梁振英突然間咁提出要加咁多會呢，其實呢係真係好過分。因為當初呢大家已經決定咗星期五下午個三節嘅財委會呢，就係呢一個立法年度呢係最後嘅。咁佢突然間就提出嚟加，當然當時佢係將呢個創新科技局擺到最尾咧，呢個大家同意嘅。咁亦都係好多不同嘅政黨嘅議員都講，即係大家同阿楊偉雄一齊傾下，係咪去完即係放完暑假翻嚟咧，可能咧就易啲處理。啊，點不知梁振英咧係完全乜都唔理，就急不及待一定要而家加13節。咁我覺得咧真係好離譜。咁但係我哋民主派或者民主黨點樣去處理呢？我相信大家俾一啲時間，因為個消息啱啱先出嚟啊。但係我覺得梁振英咁樣做嘢呢，如果呢個就係佢今朝喺度講話新嘅行政立法關係嘅做法呢，咁我相信呢行政立法關係呢都唔會好得去邊㗎啦。即係咁樣去做嘢呢係激起好多議員嘅真 係 好憤怒。 哇，卿姐，我想先評論一樣嘢先，即係你做咗20多年議員，喂大佬，詞彙好深，唔好咁頻繁啊。 係，又好過分，又好離譜咯，即係 過分離譜去傾下， 咪多咗㗎。佢今次佢有突破咗自己，佢即係講奴婢啊，佢話即係佢認咗即係自己係奴婢一份子啊，真係。 即係攞到個三杯。 咪但係呢、這個其實佢對於佢自己心理關口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呢禁忌嚟，因為老蕭之前咁樣又即係咁樣叫人身攻擊。 話佢老母妹仔出山。 唔好咁講大佬，即係啲 人術人哋嘅講法啫。 有心照就 ok 啦，唉你係衰嘅真係。 咁好啦，即 係咁老實講，用返陶傑嗰啲 logic 呢，大家都是奴隸嚟㗎啦，大家都喺呢個小龍 DNA 裏面，即係做自己。 唔係咁，但係你講奴婢其實係有啲物化女性㗎嘛， 係 唔好㗎嘛， 係 即 係冇錯、 嗯、 啊！咁你唔應該係攞女人嚟講嘅。 係啊，咁啊仲要佢自己講喎。之前阿毛哥咁樣即係好似唔知話乜嘢，又係講呢啲嘢係勒著佢㗎嘛。 你話奴隸都好啲， 係啊， 係嘛、啊？即係亦都有男有女啊嘛。 係咯、 啊，係嘛？奴婢就好明顯， 咁所以 只係指女人嘅啫。 所以真係我覺得佢真係好嬲喎，真係堅嬲喎！今次就 喂，老實講、 啊， 喂，對卿姐嚟講、啊，其實你應該問佢一個問題啊嘛。喂，唔係 expected 嘅咩？ 唔係，當然係啦。嗱，所以嗱，見到佢今次咁破天荒咁樣用奴婢咧去形容立法會咧，又咁憤怒，史無前例憤怒咧，咁啊，小弟亦都即係同佢做一個訪問啦。不如去埋段片先啦。 到就呢個特首發問大會咧，咁啊，即係兄姐你都非常之憤怒啦，因為佢覺得你啊，即係其實將佢咁樣嘅行為咧，就等於就當咗呢個立法會係奴婢，咁就即係話加會就加會，咁其實 係 啦。 28个钟， 系啊，加28个钟。咁其实嗱，因为其实今次佢嘅做法同以往就唔同啦，佢就唔会将一啲民生嘅即系议案咧就晾喺前面，咁就即系逼你哋就范。咁嗱，其实如果佢而家咧即系将嗰个即系创科局摆喺最后尾嘅话咧，其实你哋会唔会话即系咁愤怒啦？会唔会做翻一啲嘢？其实就会拉布就拖到去下个会期咧？ 我哋未傾曬， 未傾曬嘅。 係啊，因為佢啱啱下咗決定啫嘛。 係。 即係阿主席嘅。 嗯嗯嗯。 主席決定咗要開嗰28个鐘。 係，即係。 決定咗之後就散會咯，因為打風。 嗯。 所以係冇機會傾，大家。 明白明白。 我哋聽日會傾。 系， 今日 会处 理。 系，因 为大家有不同意见嘅。 系，因为以我所知就其实过往嚟讲就其实一讲到拉布咁你哋亦都讲过就系话要考虑民生嘢啦咁样样，因为其实即系可能要有啲投鼠忌器啦咁样样。咁但系而家佢系落喺最后尾咯。咁如果系拉布嘅话咧，因为其实我头先都同社民连嘅朋友都联络过啦。咁其实话如果泛民嘅人咧，即系一齐去有决心去拉布。嘅話咧，其實係拉得蛇嘅喎。其實你會唔會認真考慮呢個問題咧？ 我哋開始傾過，都係有不同意見咯。 係。 當時阿張宇仁又未決定。 係。 咁所以我哋就話等阿張宇仁決定咗先。 係。 我哋聽日再傾。 嗯。 因為佢一決定咗，咁啊主席就宣布散會咯。咁啊個個都走曬。 嗯，係明白。咁即係你都會認真考慮呢個問題係咪？ 我哋有嚟考虑啦，我哋点样处理个会，我哋一定要考虑噶。 系。 但系我已经讲咗俾你听，系有不同意见啊嘛。 系。OK。咁 尊重啲议员噶，系咪？呢几十人，尤其是唔单止民主党，仲要泛民。 嗯。咁啊，兄姐，你会其实你自己个人倾向系点样去？ 我讲啦，尤其是我党主席讲咗咧，就话放咗系民主党。咁我已經尊重咗我哋其他議員有不同意見，所以我係覺得咧，我係唔適合咁樣亂講嘢嘅。第二啲組織嘅佢嘅人咧，佢哋嘅主席啊，嗰啲人中意講係嗰啲佢嘅處事方法。我嘅處事方法咧，我係好尊重我組織嘅成員嘅。 咁嗱即係 let's say 如果係唔拉布嘅話咧，咁其實民主黨會唔會即係都會積極係會提出一啲問題啊？ 我傾咗先咯。 哦 ，OK， 明白。 我哋傾完咪話俾你聽啦。 好啊，唔該你，唔該你。 啊，咁啊，即係其實。 喂，即刻回堂喎！你打俾佢嘅時候。 係咯，即係 之前好叫憤怒。 啊， 系嘛，讲到即系好凶狠， 啊， 跟住就而家就系难听啲讲就系碌捻， 唔系即系等于泛民所讲嘅议会内外全面抗争系冇一样嘅啫嘛，呢啲咁嘅 typical case。 唔系，我自己觉得咁嘅，即系其实佢哋咧依然咧系未摸清楚咧成个后政改之后咧个政治形势，我究竟系点样定位？ 嗯。 其实你问我激进同埋所谓温和，其实系同个政治形势有关嘅。 嗯。 你后政改时期究竟系点咧？你嘅主要矛盾系边个咧？ 似乎一样，即系冇改正。 即系其实佢冇谂变过。 即系佢可能会更加咬牙切齿，喺用词嘅词汇上面咧， 依然系咁贫乏， 唔系会有啲突破，即系 分配会高啲咯。 唔系，但系冇意思啊嘛！你谂下而家嘅政治形势系点？我 just come to my mind 啫，我未认真分析嘅就系、是。喂，而家梁振英系一个最弱势嘅时候，你睇佢今日嘅答问大会。其实咧，佢系虚张声势。你睇佢啲态度好差。郭荣亨问佢个问题，究竟你会唔会连任？其实呢条问题根本系鸠嘅咧，屌，系咪？你认真啲答啦。 咁 我未考虑咪得咯。喂，大佬，佢啲态度几差。 唔系佢最正。 所以黄老邪咧，今次系唯一一次咧，佢真系发自内心，而唔系被人摆布咧，讲嗰句说话咧就系、是：你系咪漏打啊，大哥？即系漏抽啊！你基本上系嗱。 泛民主派喺而家呢個後政改時期，咪就係落後形勢同埋判斷錯形勢。 嗯， 因為點解咧？嗱，我當某啲人嘅講法係啱。 嗯， 習同呢一個嘅曾俊華握手呢一下，我當呢一下係啱。所以好多人都估錯。好簡單嘅道理就係佢點解喺政改之後，其實大家都係會覺得有變局咧咁樣。因為大家都會諗到，就係我繼續保留一個梁振英喺度。我怎樣管治啊？如果你從中央的角度來說，你試想想你自己做中央領導人，我都會這樣想的，屌你沒人煩我啦，大哥，你那700萬人的城市，大哥，我13億人我要管啊，仆街，你日日都將香港問題變成一個國際問題，甚至成為我頭痛的一個問題，那他就自然會想辦法的嘛。集握手其中一個 indicator 咪就係呢樣嘢咯，或者係警告梁振英。嗱，梁振英而家嘅部署呢個條友太聰明，太多權術，太多謀略。其實佢而家係擺硬個態啫。但係如果我哋冇估錯嘅話，阿爺一定要執噶啦。即使佢唔會 back down 喺你香港人面前話你雨傘運動，我令到梁振英下台都好，下一次都唔撚使諗啦，係嘛？喂，正常都會咁諗㗎嘛。喂，我仲擺佢喺度製造矛盾啊。阿哥嗱，如果係呢一個嘅形勢嘅前提嘅話，泛民主派應該點做啊？只有係不斷令到呢一個嘅成個政府嘅管治同埋個運作係受到嚴重嘅癱瘓嘛，同埋傷害嘛。嗱，呢個係一個策略問題，唔係激進同唔激進嘅問題。呢個係一個策略上，我究竟點樣去面對呢個政權嘅時候，令到當權者作多少少讓步啊？例如你令到佢癱瘓到，佢根本唔可以繼續管治落去，佢嘅成本太高啊！你先至能夠走下一步，就係重啟政改。如果唔係咧，你俾佢打到你咧，係匿埋牆角度咧，係係咁搏多幾拳啊！ 完全係被動狀態。 但係你見到而家， 你今日已經好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嗱，你長毛係咁嘻哈哈笑下啫，俾人講咗出去。喂，你其他泛民起哄啦。喂，如果我喺度，雖然我都係斯文嘅人啦，但係你都起哄啦。你聽佢講嗰啲説話，知唔知講乜嘢喺度？你真系喺现场，你都会屌鸠佢啦，大哥。 唔系佢系九唔搭八，不断咁讲，请支持创科局。 系啊，支持。 佢系癫到点样咧？即系自己人。 因为佢而家个睇法就系点咧？佢就要将呢一班嘅泛民或者反对派人咧，成为佢嘅对立面，同中央讲呢班人系坏人嚟嘅。我想做嘅嘢系做唔到。点解佢之前话我要搞翻民生就系咁？所以咧，其实泛民好容易中招嘅。因为点解佢真系提啲即系民生嘅议题出嚟嘅时候，你冇理由唔过佢噶嘛？明明系帮紧我哋啲选民嘅时候，明明系帮紧我哋香港嗰啲基层市民嘅时候，例如早前讲公屋嗰啲租金嘅问题啊，或者你加中援嘅问题，你冇理由唔过佢噶嘛？ 九月三号放多日假，啱啱过埋添。 唔系咯，嗱呢啲嘢其实你系踩紧钢屎嘅，对泛民嚟讲。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反对派嘅定位嘅时候， 咪就系所谓 你唔可以俾佢咁松容啊！ 呢啲咪就系所谓嘅即系叫投鼠忌器咯。咁但系你既然知道佢系政府，佢亦都系掌握晒即系所有啲行政资源啊啲乜嘢？喂，咁你知噶嘛呢啲嘢？喂，你冇对策系咪？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喂，问你拉唔拉布咁样，跟住话今日先知。喂， 我哋翻去倾。 喂，屌，喂，呢啲点会今日先知啊？讲咗成个礼拜啦，暴力加会，你今日先 confirm 啫嘛。 同埋你泛民啊，嗱呢样嘢咧就唔够其他即系发展中国家咧啲反对派嘅成。人哋如果系过完即系呢一个政改嗰个 fiasco 之后，人哋即刻有份刑法分析噶嘛。阿龙帮我写一份啦，即系我点样判断而家嘅形势，我哋有咩对策？喂，我哋翻嚟辩论一下，究竟你写嘅内容，究竟系咪我哋应该要走嘅路线啦？而家泛民系冇做呢啲嘅，系鸠捻流流啊！你明唔明啊？佢哋做埋呢啲嘢咧，系全部思路无功嘅。 你之前讲过啊嘛，喂，发展中国家嗰啲反对派，佢哋全部都系喂经历过无数打压，先至生存到今时今日，系精英中嘅精英嚟噶嘛？但系问题，泛民嗰班系咩嚟嘅？冷气房里边抗争噶嘛？ 咪呢个就系佢哋个问题咯。你谂下，塔 Q 事件过咗几耐？如果有人怼个咪埋问你反对派，咁你有咩对策？屌咪噏捻到啊嘛！仆街，即系阿兄姐头先讲嗰啲啊嘛，最多咪讲过分咯，离谱咯。 跟住下一步佢講唔到，我翻去傾咯，屌！次次你訪問佢都係咁講， 佢都係翻去傾噶，要尊重即係自己啲會員。但係問題就係你， 喂，你自己有個路線噶嘛，大哥？ 你自己黨員咧，就 你領導群眾噶嘛？ 但你自己黨員咧，就好撚多，即係鬼狗，即係狗唔搭八啊！又黃又嗰陣時又黃承志啊，又狄志遠啊嗰啲咁樣樣，喂，即係令人好擔心喎，大佬。 唔係呢個就係佢哋個問題，即係而家你搞咗幾十年，你發覺呢班友仔咧，真係越搞越大越縮，越搞越大，就係咁樣。 唔係即係嗱，我頭先問 點解我嘅判斷就係咧，大家都覺得前來冇乜希望咧，就係因為你連所謂嘅精英中嘅精英，其實我哋唔 recognize 啦，係咪？但係都搞到咁啊！喂，創科局係人都知呢個投資抹粉嘅嘢，係人都知呢個嘥錢嘅嘢，係人都知呢個冇用嘅嘢。喂，你都唔敢反擊佢？ 咪同埋啦， 喂，有乜嘢記得利益者啊？ 同埋我頭先我問， 真係搞 I T 嗰啲傻佬啊？ 咪因為泛民裏面真係有個叫莫乃光嘅人支持緊㗎嘛？ 咪同埋我頭先問清楚一樣嘢就係話，喂，你之前人哋即係喂佢即係搞呢啲咁排隊咧，佢咪即係攞曬嗰啲民生議題上嚟，就逼你就範啫。但係如果唔係啦，守尾門啦，係咪？喂，你係一拖啊，即死嘅。因為我今日都問過阿明啊，即係佢都話，其實如果你真係團結嘅話。佢冇唔死嘅理由，喂佢暴力加會 唔係啊！你而家咧 輸一次， 唔係輸得咁緊要嘅時候咧，泛民咧嗱，我 expectation 好簡單嘅啫，未來嘅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咧都大鑊嘅， 嗯 嗯， 因為依個雨傘運動之後，但係我哋一定要承受呢個 setback， 我哋唔可以永遠都贏㗎， 嗯， 我哋輸下先知道輸嘅滋味係點，先至識反省㗎嘛，唔緊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你都有少少抗爭嘅意志。你喺議嗱而家街頭運動係冇撚得搞噶啦，因為大家都好失落嘅。你睇六四七一嘅人數就知，大家都感覺到係要 take a break 嘅。 嗯， 但係你作為泛民嘅領導、反對派嘅領袖嘅時候，唯一能夠鼓起群眾再有抗爭嘅雄心同埋意志嘅地方就係個議會啊嘛。而你係要同佢全面決裂啊！你要增加共产党在香港管治的成本啊！ 你会不会讲大了呢？ 不会讲大，他们肯听我讲呢，老实讲就得了。你要增加他管治的成本的话，他觉得很撚烦，他就一定要喐啦。一，他要喐人，张晓明啊那些要制旗啊，张德江借个权力斗争要制啊，梁振英要制。第二，他要想个制度上的改变。你要令到共产党成本效益的衡量之下，我不可以再容忍你香港人再是这样了。我们是有蚀底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赌嘛，我们豪赌一铺嘛，我们是有蚀的。但个问题就是还念我都输得七七八八啦，屌都不争再输埋条底裤佢啦。We have nothing to lose。喂我们就继续这样挨啊，我仆街一样是千二人啊，一样是一半立法会是民选产生是直选产生咋。 嗯， 工人组别遥遥无期啊！ 嗯， 喂，我要突破呢个困局啊！ 嗯， 我就要出其不意，我就要赌。 嗯， 泛民就系冇赌仔嘅性格，你睇下你泛民里边有几多个买股票啊？仆街，有几多个买马嘅，或者买波嘅？ 廿蚊张。 喂，老实讲，你唔输就唔会赢噶嘛。 嗯， 因为以前赢得太多，赢得太轻而易举。所以敢唔敢搏？嗱，我对佢哋嘅心理分析就咁，呢、這个就系佢哋嘅问题。你点解你问亲兄姐都系屌，翻去倾下咧，屌，再研究下咧，跟住越搞越缩。 但系当年同你烧车胎嘅喎，呢个女人 冇啊，边有拎？ 我瞓街啊，唔系 同阿郑家富一唔关我事，嗰次 系咩？所以我觉得佢即系呢啲口头愤怒咧，系会越听越厌恶嘅。讲真的，你系越讲咧。就越厭惡你嘅，老實講，即係因為你永遠係冇行動配合啊嘛。 唔係啊， 係好似你講， 咪同埋你好簡單啫嘛。何俊仁有經驗啦，嗰日佢遲到啫，講個笑談，本來我想笑鳩佢。屌你乜六十幾歲人，你都唔諗清楚，你辭職公投咁係乜撚嘅效果嘅？其他人究竟撐唔撐你？即係隨口噏當秘笈，你同黃老邪有乜撚嘅分別啫？喂，講撚完之後冇撚得收㗎。 唔系啊！ 最大镬呢个问题，就算你几错都好，喂，你讲咗话辞职公投， 唔系即系 点死死地起都要做。 我民主党最老土一样嘢咧，次次讲大咗之后咧，然之后咧就将个波射落个党度，就话集体决定啊，又有不同意见啊，有好多人咧就唔 buy 啊，即系呢啲嘢咧， 唔系你冇谂捻清楚嘅咩？ 唔系咯， 喂，你之前冇思考过嘅咩？ 即系 喂，你明捻知噶啦。 即系威就攞搏咪嗰下，系嘛？但系 唔系啊？你证明香港嘅反对派咧系好唔捻成熟啦。当然你问我，即系如果我系其中一份子嘅时候，我会谂就系、是，当我 make 呢个 announcement 之前，喂，我要 consider 下个 consequence 系乜嘢噶嘛？究竟我边个时候辞职，应唔应该辞职？我已经系考虑得好清楚，我先至做呢样嘢。喂，你几廿岁人、啊？你唔系僆仔喎，大佬，唔系买股票，输完咗可以再嚟买过、啊，大哥。 咁、学你话斋，几廿岁人咁，啲老人病走晒出嚟，又影响到佢智力发展。 唔系好捻好笑、啊，我觉得。喂，你大佬随口噏降鼻吸啊？喂，大佬，你玩乜嘢啊？你嗰个考术啊，大佬。口述之前， 柏金信正系咁嘅。 有啲人对民主党嗰样嘢咧，就其实就 系。我觉得呢下嘢佢系最戆居，你宁愿从来唔好提。 系， 你提做咩嘢啫？ 我觉得民主党嘅问题咧，就其实系否决咗即系呢个政改方案之后咧，有好多人就觉得，即系或者佢哋自己党里边又觉得就话，喂，否决咗啦，所有债都还清啦。喂，但系唔系啊，你其实呢个全面不合作运动嘅走数咧。佢呢条数系从来都冇找过， 佢系还咗息， 唔系佢系会俾汤家华嗰个鸠毛头咧打窒咗佢，就因为点解咧？你好紧简单啫嘛，所以欧乐轩唔系错得晒嘅，即系你夹住两个选举嘅时候，区议会再 general election 立法会，你又俾阿汤家华搞咗镬之后，咁我点搞啊，大哥？但个问题就系、是，喂，你估到噶嘛？喂，呢、這个特区政府唔通会配合你啊？你否决完政改方案，我安排喺区议会选举嗰时候俾你做晒啊，大哥，你唔系傻捻咗噶系嘛？梗系话你扰民啦，梗系涉多个喺中间啦，你谂都谂到噶啦，咁你咪自己啲大肆宣扬呢个系公投啊，呢个系要求重启政改啊，要求反对八三一啊，屌乜捻嘢都捞埋落去讲啦。 冇钱就民间集资，奥巴马都系咁做噶嘛。 晒狗气啦，你打到一俾肥佬，你叫肥佬顶捻咗佢咯，几百万系咪湿碎数啦？ 唔系啊，讲 即系个问题就系你自己第一冇谂清楚，第二你都冇抗争嘅意志啊嘛。咁你共产党而家点解咁即系最近呢几年啊，尤其是零三七之后，食住我嚟打。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估到你班友仔嘅底线系乜嘢，有啲嘢佢估到你下一步系乜嘢。 唔系你出格少少都唔会做嘅都。 因为点解咧？点解头先我攞岛嚟做例子？其实当然形容得唔系咁咩咧，但系咧其实。你面对共产党嘅时候，你要等佢鼓励唔揾到嘛？即系如果佢 expect 晒你每一步你嘅计算系点嘅时候，你一定输俾佢。 唔系你谂下，就系话共产党当年点解会搞到即系国民党咁头痕咧？就系佢呢个呢个打游击战术啊嘛，大佬啊，即系佢又系好多虚虚实实嘅嘢，先至系可以打得赢呢个国民党啊嘛。除咗虚实之计之外，佢仲有即系其实坚人，即系其实好即系好惊人嘅即系意志啦。喂，但系呢两样嘢都冇，即系你喺共产党眼中，即系你真系 nothing。即系原来你咁怕死嘅，喂啱啊，即系。见到怕死嘅对手，真系共产党最开心、啊。呢、這个系 唔系呢个冇呢、這个冇办法，亦都系想再解释翻少少点解头先讲民间集资唔系肥佬拉顶咗佢。其实系讲紧话你动员民，即系动员群众好多种唔同方法，佢可以出嚟行，可以净系出嚟投票。喂，但系问题你要佢喂再或你可以再付出多少少，或者有更多嘅收获嘅时候，你其实俾嗰一蚊系要群众买个希望啊嘛。喂，点解你唔试下咁样做咧？ 同埋啊！你谂下而家嗰啲老甲又好，公民党又好，工党又好，全部都搭我十年嘅人，人生都走咗去三分二啦， 即系炒咗入棺材噶咯，呢班人都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即系话就佢就嚟死，而系在于其实你斗争咗咁多年， 就系时候入棺材， 你都冇乜成果嘅时候，系咪应该放手搏一铺？ 嗱，我觉得咧，其实 即系你嗰班人。已经去到即系最迟暮之年啦。 嗱，老实讲，嗱温和， 你仲有咩会输咧？ 嗱，温和泛民嚟讲咧，即系好多人都将呢个公民党睇高一线啦。咁但系即系公民党佢而家都讲呢啲叫做系本土政纲啊，即系起码会向即系做翻啲实在啲嘅嘢啊，想系。咁但系讲真，如果你话落到地区工作啊，即系同埋即系好多即系政策上面嘅嘢啦，喂，你反而觉得就系、是、喂，如果你话真系要称嘅话咧，公民党系不如民主党会有啲嘢系。 诶、你错 嗱，最近嗱，你听埋我讲先，最近即系你起码围标反围标嗰啲嘢。喂，即系 即係得民主黨做喎。 係。 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反水貨客嗰啲嘢呢即係喂林卓廷嗰啲又即係好咩㗎喎又好又好有鬥志喎呢啲嘢係。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政策嗰啲嘢呢即係房屋嘅即係 expert 啦亦都唔會俾呢個公民黨輸蝕。但係喂即係人哋政治上面即係其實係比你 sensitive 好多同埋醒目好多老實講係。 識走位。 識走位。 唔係公民黨。 因為點解呢公民黨呢即係我唔係扣佢哋冇 錢。係。 佢哋呢啲呢擁有中環價值嘅。係。醒目仔嚟㗎嘛。 係當然係啦。 走位係靈活㗎嘛。我哋係轉身係緩慢嘅。屌我哋嗰啲即係打中堅呢一碰撲街俾人係咁放。因為點解呢你係有包袱嘅。即係你對於政治嘅判斷呢其實政治好簡單嘅啫。我而家如果你越嚟諗得清楚就係，屌你咪搬龍門，其實冇人理你嘅。今日你講緊完之後咧，第日可以講緊第二樣嘢啦。冇人，冇人理 你嘅。叫華麗轉山， 你睇 係啦， 你睇碌撚屌真係。 喂，我而家發覺咧，原來越無恥喺香港搞政治， 不嬲都係喎。 係原來係越傻噶， 越著數喎。真溝女都係喎，溝女都係越厚面皮咧就越著數喎。你買邊陣？ 我知你想講下一句嘅，屌 ！但又咁講，即係你話公民黨嗰個咩公共政策方面比白鴿差，其實唔係咁講嘅，只不過係話喺大方面，喂三跑其實差唔多公民黨第一個行出嚟講喎。喂，咁個問題係在於即係公民黨點解睇落係好冇乜成果？有理由咪人聽埋我講先，有理由個原因係在於公民黨提出嗰啲咁嘅嘢，係會令到成個官僚體系不斷咁樣抵制佢啊嘛。但係問題你講緊圍標嗰啲咁嘅嘢，咁喂，其實你胡志偉又好，林卓廷又好，講緊嗰樣嘢，其實就係、是、喂 阿媽女人啊！ 第一樣嘢係強化緊官僚制度嘅。點解強化緊官僚制度就係話、哦，因為有咗圍標呢一樣嘢，佢要建立多另外一個監察去監察佢啊嘛， 即 或者強係強化緊 ICAC 嘅工作啊嘛。 咁所以你今日即係阿胡志偉先至有位俾呢、這個即係六八九日咋嘛。 係啊。 就 係 你要搞一個咩質監局啊定乜 Q 嘢咩局啊即係其實監察人啲圍標嗰啲咩嘢。人哋咪攞返創科局嚟即係去 玩返你囉。 咁但係當然即係佢又好撚好咩啦即係其實係。 白鴿相對上呢樣嘢係低層次嘅。 係。即係其實當然就係好即係小學雞啦呢個梁振英就。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政治議題上面嚟講你話反大白象呢、喂真係公民黨係聰明好多喎。 係啊。 喂第一三跑。第二就係、是、嗰啲即係你起碼講高鐵嚟講啦佢冇民主黨咁支持喎其實有。 其實呢佢哋唔使搞到咁撚複雜嘅。即意識形態呢其實一個政黨嘅精髓嚟 嘅、 你只要定咗自己一個反對派嘅定位呢、你就好唔夠嘅即你係要全面同呢個政權不合作嘅時候 佢都唔當自己係反對派 咁你咪出事囉咁多年嚟窝窝妥妥即左左右右前前後後都唔知點樣走咩路線係咪跟住你俾嗰啲友乘虛而入嚟奪取你個政治光環，就係咁嘅原因。 咪公民黨同白鴿其實都係講緊準備執政嘅，但係問題 冇咩？屌你老味，又撚字，搞撚啲唔見過共產黨先講啦！你咩出身啊，大哥？ 但係白鴿佢永遠係連官，即係香港官僚體制都唔敢對抗啊嘛。 唔係你得兩條路走嘅啫嘛，喺香港裏邊，一你就係加入佢嘅陣營。系咪做佢嘅人，即系袁秋啊嗰啲咁啊勾下勾下，大佬都做到佢嘅马仔嘅咁样。 系 吓， 咁你咪有机会影响佢咯。二，你第二个选择就系对抗。所以汤家华勾毛头讲嗰啲咩第三条道路，佢得我切柒啦，我真系切柒啦。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系喺共产党里边啊，呢啲人系根本系 expandable 啊。尿壶啊！屌啊！你咩杜生咁讲啊？我点解同你沟通啊？你凭咩同我沟通啊？屌喺共产党嘅角度，共产党唔得嘅时候，佢就会同你谈判；佢有实力嘅时候，我打撚死你啦！仆街！你睇下当年国共谈判啦，蒋介石够谋略啦，都输俾共产党啦。 系啊， 读下历史啦。虽然我都读得唔傻，屌仆街！ 哇！你都进步啊，识字招啊， 系 咯。喂，我唔系读嗰啲书出身嘅嚟噶嘛。喂，但系共产党系得噶，喺呢啲问题上边， 系 即系你要攞翻佢当年夺取政权嗰个成个过程， 系 佢究竟點樣搞啲謀略？ 嗯， 因為呢啲係中國人嘅權術嚟嘅。以前我哋係即係完全係覺得係即係拍埋一邊，我哋唔應該再學呢啲咁嘅帝王思想，呢啲咁樣嘅為咗爭權奪利嘅嘢。其實我哋鳩弱。 嗯， 你同共產黨鬥，你一定要知佢嘅套路係乜嘢。 係。好啊，